几次思念里沉 我买了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，心上没到什么的感觉，好轻松。啊啊啊、我听说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，充满着色彩、阳光、温暖的气候。啊啊啊、我想向日去探索。 有个全新的感受， Hello.

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在我身边，所有纷扰谣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个人就沉入海平线。说中你会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。怎么甘心的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 谁又是谁？

心被你占据。